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四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两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她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物，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宪宗同万贵妃到成王府探望汪夫人及固安郡主，万贵妃同汪夫人说起自己在宫中屡遭毁谤，甚是难过，有时想想她甚为向往宫外平民之家的生活。汪夫人说，唉，我们做女人的或许要认命，谁让我们入了皇家之门？恕我直言，上次贵妃因为皇后被废而遭人诋毁，绝非第一次，也将不是最后一次。只要皇上宠爱一日，不利贵妃的流言蜚语将如影随形。被皇帝宠爱的女子，必被世人所毁誉，此已成为历代的惯例。贵妃，你也难逃脱呀，除非你失去皇上之爱，那些流言自然消失，但是你必定不愿。是啊，那皇维也是这么说的，但皇上之爱是我唯一所有，弥为珍贵，即使世人说我万恶不赦，也不可失去。汪夫人连连点头，嗯，这就对了。皇帝之家与平民之家不同，平民家情大于理，虽是媒妁之言，但夫妇结亲还是讲究夫唱妇随，伉俪情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而皇家则是理大于情，谁人在意皇上有没有真爱呢？唯在意其子孙繁茂，国储有定便好。自古哪有皇上讲这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道理？你今日所有，在皇家已实属罕见，唯有珍惜最为可贵。至于其他，也只得任由得去了。汪夫人这段话语说的万贵妃心中轻松了许多，毕竟她还拥有最珍贵的，一切对她的毁誉皆出自于她的拥有。宪宗和万贵妃临行时， 兄妹二人心知以后见面时节不多了，两个人皆有恋恋不舍之感。宪宗执着公主的手，想说些什么，怅然之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万贵妃和汪夫人在一旁也觉感慨。理应英宗子女不少，宪宗有长姐一位，弟妹共十几位，但是因为土木堡之变，他们从未曾在一起过，以致宪宗同他们的感情终身生疏。固安公主是宪宗幼时唯一的玩伴，又是亲堂兄妹，宪宗只有从她身上才能够体会到兄弟姐妹亲情。当晚当万贵妃为宪宗抚背助其入睡时，忽然听宪宗说，明明是亲堂兄妹，本应不时会面一叙亲情，但是今日相见之后却好像后会无期，这便是因为朕是皇上之故。宪宗说的万贵妃也有同感，陛下同固安公主不过是不便相见而已，而陛下那些弟弟被封亲王，才十几岁便要就藩，就藩之后便终身不得再与宫中生母相见，这些母亲又该是多么伤心。宪宗没有再说什么，贵妃知道他好久没有入睡，心中后悔刚才说了那几句话。今次之后，宪宗果然与固安公主无缘再次相见。11月19，王宪将固安公主以公主礼仪迎娶至宪宗所赐位于北京东城的前吏部尚书简易府邸，王宪被授驸马都尉，明治公主的夫婿授驸马都尉，其实景泰的名分是亲王，作为女儿的固安名分是郡主，夫婿应受低一级的仪宾。以姚奎为首的一班景泰旧臣纷纷前往致贺，宪宗派汪直观礼，场面极之隆重热烈。当天晚上汪直回来，从头到尾将迎亲议程、谁人在场、仪式景象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番。宪宗贵妃二人听得仔细，不时发出欣慰的笑声。成亲后，王宪被吏部安排在宗人府任事，不久固安公主诞下儿子王道。弘治三年，孝宗在王宪家乡固安县城外赐给固安公主土地50顷，至今此处地名曰公主府村。可惜固安公主终究未能逃过朱家大多阳寿不济的命运，于弘治四年2月病逝，享年44岁。 林荫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成化12年11月，辛卯初一夜，北方流星大如盏，青白色，光烛地，自华盖西北行至晋浊，尾迹乍散。没过几日便到了皇帝诞辰万寿节。宪宗生于正统12年11月庚寅，即初二。早晨万贵妃为宪宗穿上衮冕服，一如他小时候，每年到他生日那一日，早晨万贵妃一边为他穿衣，一边对他说一些生日吉祥如意的话语。宪宗也像小时候一样一一应答。之后宪宗 便出了昭德宫。今年入冬以来，天气反常，雨雪不降，每日万里晴空。宪宗起驾，先往东南，到奉先殿拜谒列祖列宗，再折往西，到仁寿宫母后处行礼，礼毕才浩浩荡荡往奉天殿而来。奉天殿四周早已是锦衣卫仪仗林立，彩旌漫天飘舞，殿内文武群臣、百余乐师早已按班肃立。宪宗即将抵达时，他便听到隆重而不失欢快的《飞龙引之曲》乐声大作。他在乐曲声中迈上七层玉阶，登上玉台，在玉座上就坐。音乐止，另奏起庄严的《风云会》之曲。皇亲国戚、文武群臣以及外藩属国使节跪拜平身，乐止，大殿一片寂静。宪宗看见内阁首辅彭时站出，立于御阶之前。彭时站定后，韶乐悄然再起，轻声柔和地奏出了《庆皇都》之曲。在皇上诞辰之际，深得天顺、成化两朝皇帝信任重用，皇恩浩荡、澎湃于心的彭时显得无比欣喜。他抑扬顿挫，在轻柔的《庆皇都之曲》乐曲声伴奏下，高声诵读代表举朝文武群臣进献皇上的华美诞辰祝词。读毕，乐止，彭时归位，其升平之曲高声奏起，群臣再跪拜祝贺，礼毕平身。巡礼在奉天大殿宴请举行的，由宪宗款待朝贺群臣使节的国宴正式开始。宴请间，宪宗坐在御台上，为皇上专设的石案之后，不时举杯。明朝皇家规矩，国宴饮酒皆先由皇帝举杯，下面群臣次举向皇上表达敬意，方可饮用。此事君臣尊卑。今日宪宗心情大好，又逢御酒房新酿满庭香，醇香微甜，宪宗不觉频频举杯，底下群臣也乐得畅饮。御座前方三五杂队起舞助兴。当驾六龙之曲奏起的时候，全场皆知国宴行将告终，群臣站立，除了乐曲声，整个奉天大殿肃静。殿外鸣鞭，宪宗起立，在内宫以及锦衣卫簇拥下起驾回宫。出了奉天殿，宪宗看看时候尚早，原本他不是善饮之人，刚才这酒饮得多了些，想找个幽静之处坐坐，便对汪直说： 朕略有些不胜酒力，文渊阁那里的东殿机房甚是幽静，送朕往那里读书歇息。 汪直便指使抬轿内官转向南，将宪宗送往东殿机房。到了文渊阁，宪宗下轿，随从皆驻步于此。宪宗扶着汪直，两个人慢悠悠地进到了文渊阁。今日万寿节，内阁官员皆在奉天殿驻守，院内静悄悄一片。二人转身向东而来，穿过两道门，进到尽头处单独一处小院落。这院落修建于宪宗祖父宣宗年代，因位于外朝，是由女官机构上仪司来管理。室内布置甚是雅致舒适，院内整洁清净。正在正殿末间的当值女官听到院内的声音， 打开正间门迎了出来，一看是汪直扶着身材高大身穿滚冕服的年轻人，那分明是皇上。李官当然知道今日是万寿节，立即下跪恭祝道：皇上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平身。女官站起身来，汪直近处一看便笑了，原来女官正是四年前同他一道来自广西的季氏，如今季氏已17岁了，一身女官官服亭亭玉立。自入宫后，他们二人在紫禁城中偶有相遇，汪直说道：圣上国宴中饮多了酒，来此清静清静。说着便将宪宗交给了季姑娘，季姑娘搀扶着皇上的手臂一同进了正间。汪直看他们进到了屋里，自己开门进了厢房门，这里是为皇上随从所设的歇息室，他在窗前的一张长几钱的官帽椅上坐下，自此处可以望见院内。他自衣袖内取出了一本兵书，摆在机上专注地读了起来。宪宗是第一次见到季姑娘，季姑娘见皇上有些酒意，便扶皇上进了东末间，这里有软座榻生着火盆，季姑娘扶皇上坐下，献上清茶。宪宗嫌所带冕上眼板前后各垂12条流总在眼前晃来晃去，便让季氏为他将冕除去。季姑娘身材不高，她站在坐在榻上的宪宗身旁，一手将宪宗的头捧住，令其侧面贴在自己的胸前，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将宪宗冠上的金发簪抽出，然后将冕轻轻除下，之后将条流理好安置于机上。由于室内炭火盆火力体内酒力，再加刚才贴在季姑娘胸前，她那少女体香袭来，使得宪宗面色微红。季姑娘见到便问是否为皇上除去外衫，宪宗立即点头，季氏便为宪宗解开朱里大带，季氏紧及宪宗肩头自上往下，他缕缕青丝自女官帽中露出，宽宽的前额平整光滑，眼眶微现，一对凤眼结长而卷，秋波流汇，嘴唇丰满，笑盈盈露出洁齿如白玉相承。他为宪宗将外面玄色上衣及熏色的下裳除去，留下领上只有符文的素纱中单内衫。宪宗觉得十分口渴，连着饮了2杯茶才觉得舒适了许多，他坐在榻上便随口问起了季氏家事。当季姑娘说起大藤峡之战时，宪宗望着这个来自那里的乖巧少女，心中有些不忍，便将话语转到这藏书堂，问起最近收了哪些新书。未曾想到季氏竟是对答如流，无论是著者、谁人刻印、入库年份、归类书目等，无不了如指掌。宪宗有些好奇地问他是否将这许多书读过，季氏笑容可掬地答道：臣哪有那么大学问，但恐怕圣上需要时找不到，耽误了国事，每本书之说明、大致内容、归类务必是要记住的。宪宗见季姑娘 举止大方可爱，便招手赐他同自己并排坐在榻上。季姑娘也不推辞，便挨着皇上坐下。宪宗问道：尧人用何种文字？已采用汉族文字许多年代了。 幼时可曾学过？ 父亲请人来家中教授我汉文。 哦，难怪。 两个人说着话，越挨越近。宪宗不禁用一只手搭在了季氏的肩上。季氏就是侧过身来面对宪宗。季姑娘望着宪宗，柔声柔气地问：圣上要臣除去衣衫吗？宪宗点了点头。日斜回廊，厢房里的汪直听到人声，抬头往窗外一看，宪宗与季氏刚出正室，尚未下台阶。汪直连忙将兵书揣在袖中，他跑了出来说： 奴去叫他们预备起驾。 便连蹦带跳地去了文渊阁门口。顷刻之间，汪直又跑了回来。此时季姑娘扶着宪宗已经从台阶上下来，走到庭院中间。汪直见季姑娘鬓发有些纷乱，面色红晕朵朵，便对她咧嘴笑了笑： 我来扶着皇上吧。 便扶着宪宗往文渊阁门口而来。汪直机敏非凡，但他是阉人，而且被阉之时年仅6岁，尚未通人事，因此他机敏之余，却对这男女之事感觉略有顿余。宪宗与季氏虽然神情有异，但汪直并没有想到其他。此次宪宗酒后与瑶族女子季氏那男女之事有些荒唐，若皇上有心与女官结秦晋之好，需要先将女官册封名号，就好比先有婚娶后有同房之礼，原本今日之事可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但偏偏这季姑娘却因此而暗结龙胎，也注定了他一生悲惨的命运。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季氏有了身孕，身为女官之首的黄维将会如何处理？季氏的命运又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大明万妃传》，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天，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请，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 甘肃铁雀等于免死金牌吗？ 八旗是怎么回事？ 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